第32次全国科技节降下了帷幕，闭幕式4月10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举行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泰福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、科技人员、工人、农民三大革命小组员、各级大学教师、研究师、学生和研究生参加。闭幕式上发表综合评审结果后，向被评为优秀的单位和参加者颁发了奖杯、奖章、证书、奖状和奖品。